咁我讲讲下到过年啦，不如一齐好嘛？ 过年啦，冇错啦。好，咁我喂，我解释下我点解两点睇啊，睇到五点先。咁就我因为系啊，我就因为你知啊，香港冇得上啊，咁啊，即系喺网上睇嘅啫。咁我开定电视机，我自己一个喺厅嗰度，咁熄咗灯，就想制造呢个大电视就即系 你喺电视睇嘅， 我电视睇，但我播大电视嘅，即系我屋企不嬲射到嘅。咁啊，大电视仲要正啊，即系不嬲六十寸大电视，仲系好似拉到埋嚟。似熒幕感覺，咁我瞓咗個梳化，伸到腳，仲有嘢食，即係有個芝士波， 欣賞下呢個。 係啊，係啊，同埋尋日我精神狀態都唔差嘅，即係你問我，即當然都凌晨兩點噶啦，但係我對我嚟講，我成日寫稿三四點啦，咁我唔算係攰，尋日都係正常工作啫，又唔係外景咁樣，咁啊，但係一睇就哇個煙門，咁就係哇睇我第一瞓呢原來就已經一開波去揾嗰粒圓星圓嘅。 我想問你睇嗰係日文對白？ 唔係，我個版本應該新分俾我版本，我係咪懷疑佢唔可以唔係講日文喎？佢應該講緊非洲話定唔知咩話？佢唔係英文咧，又唔係。是黑炮话嚟噶，系啊，黑炮话嚟噶，系啊，咁总之唔口型唔系好夹嘅，我都系睇字幕嘅啫。咁我就第一份位系可以去早到咧，系攞圣贤者之石嗰、那个，即系叫做嗰个伪教父啊。 即系你追紧嗰个神父嗰度。 系啦，点解佢嗱？点解会瞓？我有原因嘅，因为咧佢系有动作嘅，佢有动作系跑紧，以为紧张嘛。但系留意一下咧，佢唔知点解嘅，佢系。好似漫畫，因為頁數嘅限制或者一回回嘅限制，漫畫就好興啦。打完之後一出完一招，跟住就會重新到第二回。下個禮拜佢又會又跑一個，又追逐一次，再揾佢做咩事？一場打鬥咧，佢可以斷裂分三次嚟拍嘅。 冇錯。 佢做乜嘢咁斷裂啊？佢唔連貫喎。但係呢個風格係佢以後係無限重複。佢乜嘢情節佢都唔一氣呵成喎。明明講緊嗰個女仔後尾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大波女伸爪，伸手下爪伸完噔噔噔咁，跟住又跳翻出去講嗰啲人射槍射喪屍，射曬喪屍又未射曬，又跳翻入去喺度一撇撇個幕。佢樣嘢都係跳住咁講，係唔完全唔連貫嘅。咁任何動作場面都唔連貫嘅。咁哇，真係恰中曬。咁見佢跑完一鑊又跑，跟住又之後又匿，匿完又跑，爆完石又跑，咁我已經中，咁中咧我就咁啊，我恰恰發覺已經哇套戲已經褪咗去半個鐘，咁我咪停咗佢咪手畫咯，咁我手畫係啊手畫，咁我手畫手翻轉頭咪又睇咯，係、哎、終於捱過炎日之石啦，見到個機械海個女仔落火車啦，跟住開始嗱聞氣多又瞓又瞓，我就發覺咦擲醒又未完喎，我右手我兩點鐘我最後我七点半先睇完套戏咁讲，我呢个睇 好多次， 中咗好多次，我真系未试过一套即系我真系我未试过真系睇一套戏要争咗五个半钟啊，先睇晒一套两个钟头嘅戏，呢套真系极品，佢嘅催眠程度咧，即系我觉得只有一套戏就等于嘅啫，上年嘅 Moonlight 接近， 就系 越嚟喜欢男又系咁嘅感觉嘅。是啦，是无限轮回无限烟。 不是啊，今个礼拜我哋讲到滅境啊。 你都 是。你试下三月十几啊十二啊，你试下睇下。 三月十二啊， 睇会唔会好啲，是啊。 咁同埋呢个第一啦。嗱，因為指出就話呢個叫動作場面斷裂啦，同埋佢個敘事都成日斷裂啦。咁啊，固然一啦。第二咧，其實所以我先話問下 Oscar 個版本就佢冇睇過漫畫嘅感覺，因為我就都熟漫畫。咁佢就真係你問我咧，佢其實忠於原著嘅。嗱，除咗佢有啲角色未出曬，同埋佢喺呢一個篇章理論上應該已經有總統啦，但佢冇咗個單眼總統，即係憤怒嘅七宗罪冇出嘅，咁就淨係得個鹹濕女啦、肚餓，即係貪好肥仔，同埋嗰個叫做妒忌啦，妒忌變身人，咁啊三個啫，咁但係之前嘅套路一樣係話啊有個教授又揾咗個女做合成獸，跟住嗰邊揭垮，咁唯一扭橋就多咗即係個日向小文世就變咗奸咯，呢個劇頭啊，咁啊變咗奸咯，咁嗱第一就係日向小文世變奸，我完全接受唔到嘅，即係一個咁樣嘅演員，而佢嘅演繹佢係奸，咁佢奸得嚟都仲係無海牌咁樣。 佢邊個？ 佢冇嘅，新增角色，佢夾硬話喺。 咩人嚟 嘅？係啊，新增角色嚟嘅，冇嘅，慢慢冇嘅。佢夾硬多咗個叫宗教咯，又唔係上教，又唔係總統，咁啊多咗一層管理層。咁最後又話原來佢策劃，又話搞啲啊野矛咁啊。 佢又唔係人造人嚟嘅喎， 係啊係，佢普通，佢應該普通野心家咯，即係想用利用呢個技術，想自己當家作主。反政府嘅人咯，你都系咁啦。咁啊叫多咗，咁但系前面嘅鋪排就好跟漫畫嘅，但系就系因為跟漫畫咧，咁我哋作為漫畫 fans 睇嘛，即系如果你套戲個立點係俾漫畫 fans 睇，你入邊啲嘢唔使重新做一次咁詳細啊嘛。嗱，除非你話個定位你呢嚿嘢已經係過咗二十年，我當好多人使咗，但係於是由青銅聖鬥士點樣攞聖衣從頭講起，哦，咁我快嘅，咁但係問題你又不至於啫，你過年都叫做呢、這個 brand 都雖然完咗， 關事㗎，你由頭做同你拍得悶就冇關係喎。 但係佢最起碼佢拍得就好仔細嘛，佢跟足漫畫，咁啊變咗我作為睇漫畫嘅，我完全知道佢講乜。佢連哇見到嗰個女仔嗰個人原來係奸嘅，我一早知咯。跟住啊，做乜見到隻狗啊？係啊，知啊，最後隻狗同個女會合體 嘅。即係你 有份 睇過 Lord the Ring， 或者你睇過Harry Potter 小說嘅人都知劇情嘅。但問題就係你演繹翻出嚟嘅時候，佢演繹得好唔好睇啫嘛？因為我知道劇情唔係因為我知道所以悶啊，係佢演繹得唔好啊。 或者佢拍得太過平淡，又太過即係所有嘢都慢啦，係加上節奏慢啦，所有嘢都慢，又好鬼多回想，跟住回想又成日婆媽有聚焦嗰對門咁樣開來開去咁樣，咁同埋嗰對門如果你睇過漫畫就都大家都知咩事，咁又重複做咁樣，咁呢啲咁啊真係口煙悶咯。 我唔覺得係因為大家知道所以個悶，係佢拍得悶， 係拍得悶， 拍得悶緊要啲。咩？你動漫改編點會唔知道發生咩事？咁過到有即係有睇過原著嘅人多啲次啦，咁你唔可以話咁你劍心你又夠睇過啦，咁但佢拍得好啲啊嘛，的確係。 冇錯。 佢表唔表現到樣嘢嘛？佢呢套戲係表現唔到嘅，同埋佢嗰啲重新組裝過，其實你話佢一樣咧，其實唔係嘅。佢一開始咧，其實一開場佢哋反而係應該係就要捉咗呢一個嗰個神父嗰個嘢先嘅。咁佢跟住先至補聚翻佢哋點解會變咗做煉金術士咧？佢先再講佢哋細個噶嘛。佢呢度咧，就由佢阿媽洗衫咁晾衫咁開始講，佢反而一個時間咧係， 咁係 反而係鋪翻順嘅喎。咁算，咁跟住佢喺度搞完個煉成陣之後咧，咁第一就我記得佢唔係兩條友俾個好似俾個旋風捲咗去咁嘅，即係邊係咁嘅啫？ 唔係咁， 一人撳住個地板吹咗去咁嘅咩？肯定唔係啦。咁又唔知做乜由嗰度突然間就吸咗就出降先煉金術士幾個大字，跟住。其实呢你既然是影完佢细个啦，照佢下一个 shot 呢就是佢大个㗎嘛，一定系咁㗎啦。佢又唔系喎，下一个 shot 系咁影住嗰个神父嘅通街走，都唔知做乜嘅。咁跟住佢唔系影得短㗎喎，影咗大轮㗎喎。咁跟住先无端端影佢喺个即系爱德华啦，就喺个屋顶度走。 喺屋顶跳啊。 其实你应该先影下有条友唔知边个都好嘅就屋顶走住先，有一只脚都好。即係你再影啦，神父喺度避啊，咁你起碼你個連接啊就會做得好啲。佢個連接就係斷曬嘅，即係根本你想點啊？其實嗰、那個個神父走佬嗰度咧，如果你冇前面就 O K 嘅，即係你咁樣一嘢切入去由呢度切入，我呢個就係鬧咗好多次嘅。喂，你唔好做兩次 opening 啊嘛。你 opening 做一次就夠噶啦嘛。你兩次咁你咪入咗古仔，你又再入唔使入噶啦嘛。你嗰個位置就直。接切入去噶啦嘛，我覺得佢前面嗰段咧，係咪佢後尾先至搬翻去前面嘅咧？我唔知佢做乜嘅。咁如果你咁嘅話，就唔該整理翻後面嗰度，咁咪唔連接嘅，因為咁樣其實嗰、那個喺個 sequence 度係唔連接噶。咁其實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mistake 啦，我叫做嚇。咁而令到成件事咧散曬。其實本來咧，你剪好啲，同埋嗰啲 暢順咯。 唔係，其實係個先後就係你邊個鏡頭先，邊個。唔係嘛？你拍得呢套戲，你唔好同我你唔識拍戲啊！咁你呢啲係分鏡啊，呢啲問題嚟噶嘛？咁冇理由你會做得咁渣，因為呢套戲咧，我見到佢個製作唔係渣嘅，因為第一啲特技其實喺日本嚟講啊，即係就算唔好話係翻拍動漫啊，就算以日本電影嚟講，佢個特技算今次係做得 係啊，唔差嘅，唔差，係啊，啲光位咧係啊，佢教得幾好， 好似嘅。好似咁佢嗰個細佬即係嗰啲火啲 嗰個規格又係冇錯。 個細佬個個規格，喂佢個存在感咧係做得唔錯嘅，啲質感啊， 係同埋個立體啊，你睇到佢嗰、那個 冇錯 嗰、那個厚度、光度嗰啲位咧做得好仔細。 嗱，當然對手戲嘅時候咧，我相信有一個著咗綠色衫嘅人企喺度同佢哋做戲嘅，或者佢會拎住一個高啲嘅架咧，佢哋好中意噶嘛，咁嚟去等佢有個視點啊，咁一定有呢啲嘢提示嗰啲演員嘅，咁但係咧佢 key 上嗰個公仔我覺得 key 得幾好嘅。算系咁噶，系啊，做得真系算好啊呢套，系啊，咁你所有嘅 supporting 嘅嘢，其实呢套反而做得好噶，其实啲戏服我自己都 OK 嘅，吓、即系我又唔觉得话啲衫太流，最终我冇一种好似佢哋 cosplay 紧嘅感觉嘅，嗱 cosplay 紧嘅感觉唔系嚟自佢啲服装啊，系喺个咁欧洲嘅地方，但系你全部人系日本人啊， 系啊系啊，再讲日文。 唔緊要嘅呢樣嘢，講日文我當佢配音啫。你西片，你喺日本睇西片咧 ，Tom Cruise 都係講日文嘅。 嗯， 係啲吹替版啊嘛，咁你唔會介意嘅。周星馳都講日文啦，燒雞翼都唱日文嘅。咁唔係問題嘅呢一個，但問題就係嗰個攤，佢其實咧使鬼全部日本人咩？你求其揾啲茄喱啡係鬼嚟嘅，黑鬼乜都好，即係你當到聯合國咁，你班主角係日本人咪算數咯。咁即係你可以 mix 咗個種族嘅時候咧，件事冇咁怪啊。 嗯， 但佢全员系日本人，而喺一个咁欧洲嘅城市，那个感觉就有啲似睇舞台剧啦，即系好似有班日本人演出紧《罗密欧朱丽叶》一样。咁你点样令到我投入到成件事咧？系唔得。咁但系呢啲失误其实唔应该发生嘅咯，因为你谂都谂到啊。嗱，你睇佢唔系戴假发噶，爱德华好似系染咗个发再加后边噶，即系好过你知平时衰到成个假发粒女噶嘛，假到。佢唔係㗎，佢今次呢套戲其實仔細㗎，啲嘢算做得，即係以日本嘅動漫嗰邊嚟講算仔細㗎。但係佢咁樣嚟衰，我就覺得唔值得咯，即係冇理由衰喺導演嗰度咯。咁今次個導演邊位嚟㗎？可以犯咁基本嘅錯誤嘅？ 唔知喎，我都冇 check 過。 有冇啊？有冇知唔知啊？應該 check 到啊！呢個公司連執 未 check 到，未 check 到。 係咯，你睇細 wiki 有冇講？ 可以再 有細友講啦， 再睇睇。 唔係啊，呢啲真 係導演就係係啦，即係真理文言。 佢拍過咧就係《冰冰》之前嘅《冰冰》啊。 嚇 ，OK 喎。 松本大洋原著嗰個 都 OK 喎。 另外就係鈴麗瑤嗰套，就係女座頭市。 OK。 嗰套都唔太差，嗰套做後事都唔太差， 還可啦、 另外有套動畫嘅叫做應該係叫做日本鎖國啊。 哦，日本鎖國，我知道我知。 動畫嗰套， 我知道動畫係。 係啦，拍過呢幾套嘢嘅佢嚇。 嗯。 同埋啲鏡嘢應該。 有就電影版嘅鐵拳浪子啊。 边套啊？边套铁拳浪子啊？ 电影版嘅铁拳浪子。 因为嗰出都唔系差嘅。 系啊，即系嗰套系啊，因为长濑智也系咪长濑智也咧？嗰、那个、啊、我唔记得啦。总之系电影版嗰套。 嗰套都唔系差喎。 铁拳浪子系啦，佢有拍过呢几套嘢、即系话动漫改编作品，佢其实都 但系佢有啲作品咧会比较系冇咁 fantasy 嗰啲咯，相对。 因为真实咗其实。 系啦，咁你今次一玩套。咁 fantasy 就可能唔係好識 handle 啦，尤其是啲動作啦，即係佢嗰啲變啲火嗰啲，後屘嗰啲係好慢嘅，成個擺喺度企喺度咁樣做 pose， 唔做乜？ 係佢真係唔做乜，同埋嗰個妒忌嗰個死得好慘，死得真係完全冇攻擊過你， 變怪嗰只啊嘛， 係咯，真係搞錯。 變怪咧同只餵食怪冇氣做噶嘛， 餵食怪就搞嘢，跟住走咯，咁跟住碌走咗，咁唔打佢喎。你得三隻奸角，你有隻可以唔打嘅，好似唔知做乜，系咪谂 啊？佢以为仲有下一集啊嘛。 系啊，我哋觉得系。 唉， 你呢集唔得就唔好谂下一集啦，系啦。 嗯。 但系佢冇谂过唔得噶，因为钢炼始终有一定嘅，即、就、系、是、个 IP 有一定嘅，但系佢真系冇谂过会濑嘢嘅，系啊。咁所以呢套我啊觉得即系衰得唔抵嘅，其实。 系， 即系如果你以造型重现嚟讲咧，呢套一定好过晒同期嗰啲啦，即系 Zozo 啊嗰啲咁，即系 Zozo 就冇得讲啦，因为不可能实现噶嘛，佢嗰啲大佬， 佢嗰啲立体关节搞唔掂喎，系咪先？违反人类公喎，系咪？ 系咯，即系你成个秋官咁嘅样，咪已经算系型啦，大佬，系咯， 系 咯，你仲想点啊？系咯，唔知啊，咁呢套就衰得唔抵嘅，系啊。 Oscar 嗰下 ，Oscar 未冇多睇漫画嘛？ 冇动漫底嘅故事之下，你觉得系点样啊？ 系啦，你觉得点？ 即系讲独立一套电影睇啦，系啦。 电影就一定系即系拍得唔好噶啦，但系我即系我第一次接触降烈嘅故事，咁觉得都有啲情节几特别，即系譬如你话嗰啲咩人体炼成啊。 嗯 即係將個細路女移植落個狗啊嗰度嗰啲咧，咁其實都即係你話故事情節嚟講係都牽涉一啲道德嘅爭議噶嘛，即係譬如所以佢就有個咩等價交換嘅 rule 去規管住啲人唔可以人體煉成啦，咁或者有個橋段我覺得幾深刻嘅就係話好似话有一场戏咧，系阿细佬同阿爱德华去即系类似打交咁样，就话即系可能根本阿细佬就话根本我哋本身一出世就系咁噶啦，跟住其实我哋啲记忆咧系虚构嘅，咁其实即系我觉得呢度写得几特别咯，即系可能真系虚构，佢哋本身真系咁样嘅，虽然最后证明咗唔系，即系所以佢啲情节写得几好，但系。即係總括嚟講咧，我都係即係成套戲都飛住嚟睇嘅。 佢基礎情節係嚟自原作嘅， 嚟自漫畫啊嘛。係 係冇錯。 你嗰啲優點就因為所以漫畫咁紅咯。係啊，當年就話正啊正呢啲咯，係啊，你嗰啲優點就來自漫畫。係啊，冇 咯。係啦，但係佢譬如我飛到去最後睇咧，就話愛德華就同嗰個女嘅奸角去對打噶嘛，咁即係成件事好兒戲嘅，就話。個女奸角就伸咗啲即係指甲正手指咧，就插咗落地，跟住就一嘢有縫牆咁樣上升，就整斷咗佢啲指甲，跟住就搞掂咗個奸角啦。咁即係我諗唔到，即係可以即係打一個電影最後嘅奸角可以咁兒戲咯。 係啊， 即係 其實佢原本係好敏捷噶嘛，即係飛嚟飛去，走嚟走去噶，佢全部避免曬。呢啲咁嘅嘢，個企喺度打，即係其實你最大動作嘅嘢咧，第一場就睇曬㗎啦，之後係企喺度打。 即所以我嘅疑問係，究竟係咪漫畫都係？ 當然 用一個咁嘅， 嗰個唔係好精彩。 漫畫動漫畫都唔係咁嘅， 冇咁快死㗎嗰條女，漫畫條女冇咁快死嘅，係咪咁樣？ 即我覺得好奇怪咯，成件事。 同埋嗰啲兵咧，咪最後其實都幾型噶，後面發覺咁啊出現只支石跌落雨咁樣滴到千幾隻兵噶嘛，哇落嚟做乜啊嘢？會打下幾下係咁噴火？ 落雨嘅啫係嘛？係 咯， 冇嘅。 嗰啲係原本冇嘅，但係佢個場景都叫有啲氣勢，我以為哇終於等到有啲大場面睇，喂做咩事出到去咁好似貪玩遊戲射槍咁樣又搞掂一件，跟住落到下邊就噴火，係咁噴火又搞掂，咁咩個歪叔啊全部變曬屍體㗎嗰啲，咁你落咁多隻做咩啫？你唔好槍咁大咯，你咪求其出幾隻咪算咯。你又講到落成萬隻落嚟咁樣，但係就30秒啊，全部 KO 咁滯咁啊，咁你好削咯。 即係佢呢個處理咧，其實同我哋頭先講嗰對黑炮最後嗰場打交戲嘅處理一樣，就係講兩個黑炮喺度打，即係喺度打交，最後就點解會贏咗咧？就係、是、因為佢後手用把刀咧插咗落個奸角嗰度，但係完全唔會有之前嘅鋪墊或者解釋點解佢識呢一招。即係其實兩套戲呢啲手法都係應該避免。 喂，黑炮嗰度啊，成膠啦，佢嗰度要鋪排話佢用嗰啲，即係用嗰啲浮池列車，係嘛？ 係啊，咩搞到佢融弱化咗佢個甲咁樣， 影響到佢嗰個裝甲會局部消失，咁所以佢可以插得入喎。其實呢個真係都唔使啦，係嘛？同埋佢仲要專登鋪排嗰度啊！你都估到啊，嗰度係有關係嘅，即係唔係話嗰啲好鋪得好靚，即係你冇諗到做咩係咁啊？ 佢特登問㗎嘛？ 嗰個車嗰度決鬥咧， 係 唔精彩嘅。即係如果你話嗰度喺一個紐約嘅地鐵度打咧，咁你又會有個實感 啊！有啲生活化演繹咯，你全虛構， 你會感覺到嗰下個車嚟嗰下要跳開大家，係咪先？喂，你嗰度虛到咧，嗰個車又假嘅。 純粹係啲前景後夢喺度係喐啫嘛，係啊係啊，冇錯， 係乜都係假啊， 係啊，全部都假。 咁你點我完全都冇感覺嘅睇嗰啲嘢，大佬唔該啊，大佬。咁其實呢一套鋼鏈咧，其實可能佢衰嘅地方唔同嘅，佢呢個係佢嗰個最後係打得兒戲啊。 係，但係明白。 佢又唔係假定唔假嘅問題，係求其咁企喺度，咁個個企喺度，咁啊企喺度就打噶啦。係啦， 同埋就要輸就輸咯。系嘛？即系之前你唔输就永远唔输。 不如猜包剪揼決勝算啦，再簡單啲啦，係咯，好唔好啊？輸咗嗰個咪走咯，係咪？會唔會簡單啲啊？乜咁唔想做唔好做啊嘛，係咪？都企喺度喎，你都係企喺度打啊，大佬！你諗下呢啲咩嚟？咩設計嚟？唔係咁冇辦法㗎啦，係啦，即係我諗咧，真呢一種即係 CG。即係 CG 電影呢樣嘢咧，我整死好多導演嘅。其實你就算上次Civil War 啊嗰兩個導演就拍黑炮前面嗰段打得好精彩啊，但你睇佢去到機場嗰段咧都唔掂噶。 嗯， 係一嗰段已經係 CG 大混戰啊嘛。 嗯， 係 相對冇咁好睇噶。你覺得好睇係咪前面好睇啲啊？即係你個隊長喺度搭樓梯喺度打落嚟，跟住黑炮就嗰度係好精彩。即呢啲你導演發揮到嘅功力嘅地方係一啲。呢啲位先有得發揮，你 CG 點樣叫做導演發揮啊？講真，即係如果場面有 CG， 人物有 CG， 嗰條係動畫嚟嘅，大佬。係啊，咁你可能你就要揾個動畫導演，不過佢今次呢、這個鋼鏈呢、這個佢已經有做過動畫㗎啦，佢又唔係。 係啊，佢都拍過動畫，係咯。 係咯。咁我都唔明點解會咁，你個動畫會唔會咁處理？會唔會條友企喺度鬥企啊？大家。 係。 會唔會 出波？ 唔知啊，系咪因为嗰个姐已经即系唔会叫佢周围跑系嘛，定点系嘛？咁你咪替身顶上咯，系咯？同埋佢最后有冇讲话嗰个佢妈嚟噶？有冇讲噶？ 冇，肯定冇， 冇啊，冇提 过。咁呢度 冇 讲到啊？ 系 冇提 过 嘅，死就死噶啦。 冇提过， 死就死噶啦。 冇认翻阿妈咁样嘅。 系啊，冇认噶，冇认乜都冇。 即系冇话佢就系当年嗰个失败咗嗰个练成嗰个佢妈。 冇咁高，系啊，好浅白嘅啫呢度。佢同埋连七宗罪都冇讲嘅，佢冇讲佢三个象征啲咩，我哋有睇漫画先知噶嘛。 系， 佢哋名都冇咁滞啦，嗰三个人。 我真 系系啊，其实都唔知咩，唔知咩当系三只嘢咁样。系啊，冇黑话冇。 哦，我知啊，佢当咗系嗰啲啊小商盒里边啊，系嘛？三个人，一个 系 一个女嘅，跟住一个瘦嘅，一个肥啊。 系啊，争条须咯。 算数啊！我明白，唔系争个女冇露点系咯。 哇！但系佢话最后咁讲，嗰个女仔都苦计都真系 OK 喎，虽然年纪大啲。 嗰个边鬼过嚟噶？个咩雪松 太？ 边个啊？ 嗰 个 大星嚟噶，嗰个 应该系咯。打啲喂，做咗真系掂喎！我系咪咩啊？连佛比沙啲啊嘛？ 唔系，你讲嗰个系嗰个金毛嗰个，你 系金毛个系啊，金毛嗰个啊， 嗰个系人造人系松雪太子啊！ 啊，系啊，见到揿到，系啊，松雪太子，哇，都唔细喎，七二大过我，四廿五岁， 好出名噶，佢系。好出名噶， 即系当然香港观众更加希望系波多野结衣做啦。 系啊，系啊。哇，原来佢做咩嫌疑犯啊？哎呀，我知啦，嫌疑犯 X 替身嗰阵时隔离过啊，个老母 啊，喺日本啊。 系啊，隔离个老母系，所以我就见，喂，有啲系有啲印象啊。我 咁 系 演技派嚟嘅，不过 演技派 动作演员 系 咁，但 系 演技真系咁啫，唔代表佢唔使喐噶嘛。 系啊， 你可以唔系佢喐噶，咁你咪揾替身咯。咁你打飞晒嗰个，你都唔 expect 佢啦，系咪？咁你唔系因为佢，所以你就企喺度啊嘛，系咪？即系唔系咁样处理嘅啫，即系电影，即系同埋动作呢样嘢，系咪真系喺日本唔系啩？你即系咁多年特摄嘅经验，即系日本人，即系呢个咩咁难处理嘅嘢，真系我都唔能够原谅嘅咯，呢样嘢系。算数啦，即系其实佢可能根本已经当咗呢套戏咧系有即系特技去衬托嘅一套文艺片，佢咁样嚟处理，我就觉得今次个导演， 嗯， 咁就变咗嗰啲特技咧，就其实啲特技做得唔差嘅，真系， 系真系唔差，呢样真系赞嘅， 系唔足以补救咗佢嗰啲失误咯， 系， 系，同埋佢真系当舞台剧咁做啊，有好多位，咁你。唉，所以呢啲真係我唔知佢哋做乜嘢真係，咩呢套唔係舞台劇嚟㗎大佬。係。所以算啦係啦，咁呢套又係一套即係叫做叫做动漫改編，又係唔应该失败，但係 失 败。 失 败 即係失败呢套真 係 失败。 嗯。 係真唔应该失败㗎，以佢成个班底㗎佢。 係。个制作其实 OK 㗎佢其实。 係㗎，其实个制作係 OK 㗎，即有普德純之下都可以攋嘢咁。係。 咁啊睇下，咁似乎今個禮拜啊，全部嘢都賴嘢嘅，我哋講嘢。 即係其實谷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其實有《莫莉遊戲》，又有《逆權公民》，咁啊，即係下個禮拜又多多正嘢啦。今個禮拜真係唔知冇嘢睇嘅，真係係啊，真係我都第一次冇戲上喎，真係啊，我真係估佢唔到。 嗯， 唔係都係抽起咗啦，明明嗰個滅境係本來係 咯。 不過原來佢哋話呢個抽起呢樣嘢，原來佢哋十二月已經有咁嘅咩喎？有呢個咁嘅諗法， 決定啦。 咁但係最弊咧，香港係一路都有賣廣告啊，滅境啫。 係咯，仲有電視都出過廣告，我好似係見過。 係啊，呢個紛紛話直情幾個禮拜前 都 仲見到， 電視都睇過， 仲見緊。咁你唔做就抽起佢啦，你唔好呃觀眾啫，搞好好乞人憎喎呢樣嘢，係咯，係咪俾咗錢就唔好嘥啦咁啊？ 冇嘥， 呢啲假嘅， 係咪？即系谂住第时你都听过呢套嘢，咁 Netflix 都睇翻啦，咁但系出碟嗰阵，你都记得曾经有见过呢个名字，我唔知佢咩容易啊，即系如果既然系唔做，唔好卖广告咯，因为佢既然话十二月已经有咁嘅打算咯，咁点解系咯？咁一早就知噶啦，如果系咁，唔好呃我哋咯，系咯。但我哋一阵讲落去会讲噶啦，灭境系啦，因为我睇咗嘅。系啊，不過就叫粗粗講佢先啦，係啊，因為都留翻少少，因為大家未睇啊嘛，咁啊，到時三月大家睇埋再長傾嘅可以，但係我都可以嗱一陣都唔保留噶啦，講明一陣會穿埋個結局俾大家聽嘅。 好， 今次電影版嘅結局係到底係咩回事咧？咁樣係喂，咁講埋啦，仲有冇其他嘢？有冇 啊？冇啊， 有冇？我查冇嘢想同大家講，係 冇啊。 係啊，咁啊情況就。就禮拜日我哋就吓， 冇错， 有聚会系啦，咁啊25号系嘛，系三点，系啦，咁啊信和门口等，咁啊 Oscar 嗰边都有好多朋友会嚟，系咪？ 都有啲，但唔多。 系，唔系我哋惊唔知够唔够凳，招呼大家，可能轮流坐啊。如果到时 系 突咗，系啦，因为好难讲，有时有人临时嚟又唔定，系啦。好，咁大家記得嚟啊，同阿 Oscar 傾下偈啊，咁可以係啦，即係討論下關於電影嘅任何嘢，甚至乎創作係嘛？ 冇錯，係啦，同埋帶啲周邊過嚟分享下，就咁樣係啦。我會重慶帶，因為我都執咗起我成個背囊，足 哇！ 好正，我全部係輕身，因為我已經唔帶玩具，但我足一個背囊。 明白， 即 系全部都系啲轻身 嘢。系啊，轻身嘢，我特登带啲轻身嘢，唔带立体嘢。 咁啊，大家 记得好满足 嚟睇。 系，冇错。 系，即系中外电影都有，系咪？ 系啊，乜都有，系啊，我越储越多。咪咯。 系，好啊，好嘅，好嘅，好，有冇嘢补充？ 咁我都补少少呢个降链啦。咁其实我觉得咧，佢套嘢咧又唔系真系咁差嘅，喺其他方面吓系。是真的個劇情即是那個進度啊或者是他拍出來拍得不好啫。 嗯。 即是很多時候的他鋼鍊呢他平其實除了打那些時間啊之外呢其實是開心的嘛套戲。 是啊。 是啊。 嗯。 咁但是他這裡就基本上就沒什麼的、啊、甚至乎搞笑都是沒什麼的亦都不會啊啲人一嗌系啊，爱德华系豆丁之后佢发嬲嗰啲咁冇晒呢啲嘢。 乜同埋个细佬好似个声咁老嘅呢度？ 咁我唔知佢呢度系嗱，因为我哋唔系睇日本原音嘅。 系 。咁我初初有睇过原音嘅。 个原音就好啲啲嘅应该。 我初初有睇过原音，系老嘅。 咁但系我记得好似都唔系搵翻丁公配嘅。 应该 系啊，细路仔声啦，我唔理，唔系一定搵边个配，因为本来细路仔声噶嘛。 啊 系咯，老声嘅。 系咯，咁都系有影响嘅。 嗯， 同埋佢嗰个啊爱德华咧。佢其實喺呢個不論係動畫版同漫畫版咧，佢會成日咧就將隻手咧個機械海就變把劍出嚟嘅。啊，佢呢度就完全冇嘅，即係等於咧呢個你喺度睇緊呢個 Wing Gundam 死神高達啊，佢咧就成日拎支棍出嚟，但係咧就從來都唔伸嗰把镰刀出嚟一樣。 唔係呢個比喻唔啱，係哥布拉冇掹過支魔幻槍出嚟啊！ 咁样，唉， 即係我唔明點解呢個即係咁標誌性嘅武器係啊冇出現過啊。 其實連愛德華打嘅機會都好少啊！呢套戲度。 哦，咁都係嘅。 頭場打過嘅啫，其實佢係。 係啊，係。 就冇打過啊，佢係。 啊，同佢細佬都有打咗段嘢啊。 哦，其實我覺得成套戲拍得最好嗰段就係佢同佢細佬爭執嗰一段啊。 哦，都係啊，打如果講打嚟講係啊。 唔係打嘅劇情同埋編排都係嗰一段戲，我覺得係拍得最好嗰段戲嚟嘅。即係佢細佬話自己嘅記憶係假嘅，跟住佢大佬阿愛德華就係咁揼佢合揼佢，但係就唔用機械手揼佢，就用翻肉體就揼佢。即係我覺得嗰段戲係拍得好嘅，即係喺成套戲嚟講啊，我覺得嗰段戲係算係咁㗎啦。但係其他就真係太差啦，佢拍得係 啊。同埋好多時真係即係除咗唔知係打嗰陣時啊，其他嘅時間啲人都係好多時係凍喺度，咁個鏡頭又唔喐咁。喺度讲嘢咧，真系哇！ 哦，你话佢初头有班市民嗰度，咁啊啲市民就 系 报警版嚟噶嘛？ 系啊，就你字字朕都冇嘅喺后面。 系啊，望 你 觉 得佢 望住佢讲嘢就？ 你如果好似舞台剧嘅咩？佢呢度发生 啊？哦，系直情系啊， 好舞台剧。 即系二套咁大都算大制作，因为佢直头喺意大利取景嘅。 系。 咁你去到咁大制作噶啦，其实已经其实你可真系可以做得好好嘅呢套戏系。 我覺得佢其實求其去迪士尼咪算咯，啲景都好歐洲 嘅。係咯，佢一係去咩九州咩豪斯登，係 啊，嗰個仲靚係啊，冇錯。 嚇！即係你去到意大利喎，大佬你而家 係。係或者想平平地翻大陸拍係一樣嘅啫。 我諗大陸冇呢啲景咁又。 啊！咁你九州嗰度好近啫嘛，如果嗰度拍都得㗎，其實你係。 係因為嗰度都靚嘅。 咁你去到意大利，你都。其實遠景嗰啲遠景其實拍得幾靚嘅， 係係 啲 好 靚，攝影其實做得靚嘅， 係啊，唔係我話佢做得純嘅，唔錯嘅，佢啲特技都唔錯嘅，係 啊， 都幾好嘅。 佢細佬嗰個盔甲，你頭先賺完真係就真係做得好嘅嗰個盔甲， 係啊， 嚇！但係就真係奈何嗰套戲真係冇乜力度啊，即係力唔夠力水啊！我覺得成套戲 係冇錯， 係啦， 唔同同埋好奇怪咧，係佢啲全部人咧。即係有係金髮嘅都會染金毛啦，但係呢就唯獨係阿雲尼呢就係冇染金毛喎，又唔會戴佢嗰個，即係其實佢有陣時呢會搵塊布咁樣白扎住個頭咁樣啦，咁留返兩執咁樣撳返喺左右咁，佢又冇呢個碌㗎喎，咁同埋佢又冇染金髮㗎喎， 我根本唔知係佢呀， 唔 知係呀係呀， 認唔到佢又冇揦住個士巴揦咗來走來走去。 哦，系啊，系啊，呢、這个其实都好重要嘅。佢反而系坑，唔知喺边度变出嚟之后坑咗佢细佬一嘢咯，就系、是之前你话精彩嗰场嗰度系啊， 系啦， 就系咁啦，之后就冇啦。 嗯，系咯，都系咁，系咯，都系，我觉得系嘥咗个原著，其实都 系。咁啊，嗱，虽则系讲咁啦，但系其实。咁就系你两个几钟噶喎套嘢，喂咁长都冇嘢讲嘅，可以 咯。 唉，真系争咁啲啊。 系虽然踩到咁啊，但我都有少少嘢赚嘅，即系我觉得咧嗰度做收支嗰、那个啊，即系大座个 friend 啊， 系即系四眼佬。 系啦，冇错，即系喺。套嘢入面，佢系俾嗰个矮仔嗰个人造人隻手嗰、那个， 就多做嗰、那个， 系啦系啊，怼冧嗰个。我觉得佢系即系做得最似喎。 佢个造型都似嘅，其实佢系 啊， 嗯， 啊咁同埋阿大作咧都 OK 嘅，即系虽然冇嗰个咁好啦，但系我都觉得 OK 嘅收货嘅。但系咧佢个副官我就觉得，即系。即系佢又俾唔到嗰种军婆嘅感觉我， 系 又靓女啊嘛，要 keep 住 吓， 系咯，要 keep 住靓喎。 咁又冇做过啲咩喺套戏入面，即系 跟入咯，净系 吓开下枪咁咯吓。咁但系你又冇俾佢赢过，咁我真系觉得，唉，又系嘥晒。 嗯。 咁 做得最似系佢细佬。 咁嘅。 系， 唔系咁真系喎，我要赞佢嗰个 Patrick 真系好靓嘅算啦。 系嗰个系做得好似嘅，真系。 系， 系啊，佢唔系浸银色喎，即系佢又真系有，即系我又唔知佢算唔算有反咗啲环境咧，即系佢又唔系令到空嘅，但系，总之同个环境系融合到啊。 如果令到空就唔系好似啊，反而而家呢个质地。 系啊，系呢个质地似，系。 吓，呢个质地似，即系罐头嘅质地就似。 我都觉得 O K 啊，咁。 即系铁桶咁样咯，真系成个。 嗯嗯嗯。不过佢有时咧大只啲，有时冇咁大只。 啊，呢个系要有少少嘅，但系我觉得个问题都唔系话太大。 唔系咁严重，系。 吓，但系佢个存在感真系好够嘅，其实系。 系，即系你明知嗰只狮子人，但系就融合到嘅同个画面。 系啊系啊，都夹嘅，同佢哋啲交流系做得 O K 嘅。 系好黑炮。 嗯，系啊，你话佢嘅特技，即系呢，净系呢个特技，我觉得系赢与神同行嘅。其实嗰个盔甲人， 哇！你又用呢套咁低端嘅比啊，大佬。 系啊， 呢套成系平时蒙面超人电视版嗰啲咁嘅质地啊，大佬。 佢系 即系我爱知啊，与神同行啊。 吓，佢呢个做得几好嘅，我觉得。 嗯。 佢系嗰个小朋友。变咗做只狗嗰个做得差啲之外，就真系其他都 OK 嘅，咁我觉得系啊。 系， 嗯， 咁样佢咁啊睇下啦，咁大家 咁可以了咗，可以一睇嘅，可以一睇嘅，你反正 就了咗个心愿啦，系啊，即系呢套嘢拍新 系 咯，点咧？咁原来就系一坨屎咯，系咯， 系咯，嗯 嗯， 嗱就咁， 光练练咗一坨屎出嚟咯，冇啦，咁啊，即系又一个 IP 可以拜拜啦。 拜拜， 唔系而家最失望就系佢哋系玩死啲 I P 啊， 系咯， 即系好似龙珠咁，你超完仲嚟冇啦。 哦，咁补翻呢一套都其实以漫画拍做真人版，佢好过荷里活套龙珠嘅。 咁系，咁当然 又玩咗啲 皮，垫底嗰套大佬，嗰套暂时无人超越到，唔好意思嗰套龙珠 上面啲人话呢套系最差嘛，嗰啲，我觉得唔系嘅，应该系龙珠系最差嘅。 龙珠咩超进化定咩叫做？ 啊，系咯，总之系嗰套啦，嗰套系最差噶啦，即系阿周润发嗰套啦，总之系 全身进化好似系嘛之类啊。 哇，嗰套直情啊，就算计周润发饰演过嘅电影， 系 都可以话系最差啊！我因为嗰度濑嘢过睇华丽上班族啊， 系 啦，所以佢未系最差嘅，未系最差嘅啊呢套。 乜嗰套都有个优点嘅，就介绍一下支持俾我哋听。 唉，都系。 诶，阿哥。讲多少少就系咧，嗰、那个人造人，即系女人造人啦，即系佢阿妈嗰个角色咧。 系 ，其实佢之前啊系做一爆粗 band 友嗰个社长咧，喂佢嗰度好癫啊，做嗰个角色。 哦，佢呢个女演员其实演技系好劲。 系咯， 佢做好多角色都得嘅。 哇，佢喺呢度，哇冇发挥到，真系啊。 唔系，佢可能系唔打得，因为。 系，咁都系，不过唔系，我睇佢爆粗 band 友嗰度咧，佢都扮到好似好暴力咁喎，佢、 嗯，即系如果 你嗰个咧会将啲烟，会将啲烟啊一嘢塞落条脷嗰度，去整熄佢嗰个啊， 嗯， 我知边个，我知， 系咯、啊， 但系都成十年前啦，嗰、那个十年， 咁系。 边个有 Tom Cruise 咁几廿岁仲可以自己做生咁样？ 系啊， 难啲，呢个要求啊唔得。唔系，我都冇叫佢做，我话做乜冇？喂，你冇替身嘅咩？你打你，我冇话要佢做啊！你即你嗰个星唔会同你吊晒威亚或者咩唔出奇咁，你打嗰阵唔使用佢噶嘛？ 系啊。 嗯， 做咩啫？唔使用佢噶，咁你同埋佢仲要系怪嚟嘅，咁你打嗰阵你，你唔系咁睇到个样唔奇嘅，咁做咩因为咁所以企喺度啫？ 佢嘅长头发点样咁？咪就算你喺呢个动画或者漫画个表达咧，佢甚至乎系有阵时可以会遮一遮到块 面 咁都唔出奇嘅，系啊。 咁你变咗呢下嘢唔会因为佢大年纪就即系咁安排咗啲企喺度嘅战斗，咁呢啲唔得嘅，即系唔完全唔系藉口嚟嘅呢啲。我觉得佢哋嗰度系少悭咗嘅啫，系因为系，唔得嘅，我觉得咁样。咁啊 ，anyway 咧，有冇再补充？ 冇，系咁多， 差唔多啦。 好， 好， 冇啊。咁我哋翻嚟讲灭境啊，好嘛？ 好， 好，好好。 好，唔该晒北达，唔该晒 Oscar。 好。 好 ，thank you， 咁啊，收线我，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